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还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因为会有各国的选手都来参加比赛，所以说我们对各国的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表现，那么不管他是成绩如何，只要他来参赛，在赛场上我们都应该给予应有的礼遇。比如说升国旗的时候，奏国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文明，也是一种尊重。那么还有我们就是在这个每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表现出来对选手的那种热情，对他们的那种鼓励。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主要是欣赏选手他这个运动的技巧啊，还有无论他是可以说是赢了还是输了，那么我们对所有参赛运动员我们都应该给他掌声。那么你想想，既然能来参加奥运会的，那么他一定是最高选手啊。我们经常以前说世界优秀选手，那么世界优秀选手不仅仅是前八名，也不仅仅是奖牌选手，因为怎么样，能参加奥运会的，那么他一定经历了各种选拔、各种赛事的这种入场券的争夺，所以说他的水平以及他的这种运动技能，那么都是需要我们这个给予肯定的。那么还有观赛礼仪，也就是说我们的举止要得体，我们的行为要表现出我们的理智。就是观赛的时候我们不能随意的走动，因为没有特殊情况不要随意的走动，因为你一走动你势必就要影响你周边的观众观赛。再有一个，不吃带响声的食物。那么我们到那主要是看比赛去了，不是到那去享受美食去了，所以说一定，为什么说要提前做好准备呢？那么你根据这个比赛时间长短，根据这个项目的特点，根据这个场馆距你驻地的距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准备的。所以说我们不要不把这个带响声的食物带进这个比赛场馆，那么更不能乱抛垃圾。有的时候我们以前相信朋友们也会通过媒体会观看到，也会有一些评论，就是说在什么什么活动或者什么某某比赛完了以后，那么整个的看台坐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么这些场景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些就是该做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举止、我们的行为，那么在整个观赛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都有所约束。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摄影爱好者，我们就怎么样就想到这个比赛场地去现场去拍一些动态或者静态的一些照片，那么可能照相机啊或者手机都带着这个闪光灯，那么你一定切记不要在起点附近使用你的闪光灯因为运动员他都集中在起点啊，那么你 突然一个闪光可能对它都是一个额外的刺激，所以说我们不要在起点附近使用。那么当发令员准备发令的时候，是那一瞬间全场是非常安静的，因为你有任何的响声，那么对运动员都是一个干扰和刺激，所以说全场应该什么，保持安静，那么禁止大声喧哗，更不能说脏话，更不能喝倒彩。比如说有的队员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摔了，或者他抢跑了，那么你怎么样，你应该保持文明观赛，不要怎么样去干预那个执裁，所以说更不能去侮辱参赛的任何一名运动员，以及场上的教练员和裁判员，还有你周围的任何一名观众，这些都是不能出现的。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损坏公共设施，因为到了这个奥运的比赛场馆里边，那么都是全新的，不管它是改扩建的还是新建的，那么所有的设施，包括这个洗手间的设施，包括这个临时售货亭，还有等等这个通道，那么还有很多的无障碍的设施，包括通道，我们都是怎么样，属于公共设施的范畴，那么我们都不能有损害的这种行为。所以说举止得体，行为理智，包含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都是需要我们这个作为普通的观众也好，作为普通的市民也好，我们都应该怎么样知晓。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应该适当的了解比赛项目的基本规则，也就是我们去看比赛了，那么我们都看不懂，或者是我不能完全明白他为什么获胜，他为什么失误，所以说我们就是先了解一些基本的规则，避免因为在理解上的误差和执裁这个裁判，现场执裁裁判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有的观众也是起哄啊，就是说觉得，尤其是给自己本国运动员，你作为观众的这种视野，你认为裁判他有不公了，那么可能跟着就起哄。那么这种现象以前比赛当中也是出现过的，所以说影响整个赛场的良好秩序。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观众，那么我们不是就去看比赛了，是我们需要掌握了解的内容确实还不少，所以说这些都是怎么样，我们这个算是速度滑冰观赛礼仪相关的一些内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花样滑冰。花样滑冰也是滑冰这个大项当中的分项。花样滑冰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不过了，因为怎么样，这个项目太美了，这个项目还有那么多的优秀选手，甚至有奥运冠军，那么我们都能说出他的名字，所以怎么样，我们都喜欢这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又在北京举办，又在北京这个赛区，那么我们怎么样，有很多的朋友就平时有些不是顶级的比赛，那么可能都亲自到赛场去过，那么更何况这个2022年冬奥会期间啊，花样滑冰，那么我知道它为什么美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呀，也就是说它是滑冰和音乐舞蹈艺术相结合的冰上竞赛项目，那么有这么多的元素啊，还有音乐，还有舞蹈，还有艺术的这样的元素，那谁不愿意去啊，到那看一场比赛怎么样，那么就跟看一场演出一样，那么运动员就是在音乐的伴奏下完成各种相关的一些我们认为怎么样不可能的动作，比如说太复杂了，还有一些旋转，有一些抛接等等，那么这个各种艺术表演形式也是多样的，所以说我们特别的喜欢。那么既然我们这么喜欢这个项目，那我们更应该去先了解它， 也就是花样滑冰它对个人的基本技术啊，那要求太多了，那么有的时候平衡旋转跳跃还有滑行步伐以及等等各种连贯的动作。那么昨天我就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以前的那个奥运比赛的这样的视频，那么有的选手怎么样，因为尤其是双人滑啊，那男女同伴尽管平时的话多次的这种配合，但是到比赛场上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那么也会有一些失误啊，有一些动作那个完成的时候那么会失误，也就是说会有同伴怎么样摔倒摔伤，甚至怎么样都摔骨折，摔得严重的那么就是都骨折，确实是非常感人，尤其是在有些跳跃动作那么是非常吸引我们观众的眼球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花样滑冰我们也都应该是它包含的一些元素啊，那么都是非常专业的术语，所以说也是需要我们事先去了解的。那么冬奥会呢还有一个冰舞项目啊，冰舞和双人滑实际上它也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样都应该事先啊去补习一些，或者是补补课，或者是那个温习，这都是需要我们在比赛之前开幕之前都是需要我们做到的。那么作为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项目，我们在观赛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就是在观看花样滑冰比赛的时候，就是最要怎么最首先要做什么，要提前入场，这是对我们观众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观赛礼仪最基本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提前啊，那么花样滑冰要提前多少啊，因为这个项目要求就是运动员在比赛前有一个6分钟的热身时间，那么热身它一定是怎么样在这个比赛场地热身啊，所以说对花样滑冰项目你不太了解的观众，我们就可以通过他这个热身我们来观看选手的他的一些练习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热身时候你可以寻找你自己喜欢的选手啊，或者是那个对他的服装今天你觉得特别的吸引你，或者是对他的音乐对他的这种配合等等，每一个方面我们对观众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吸引，所以说如果你作为观众那么你别说提前你都迟到了，也就是说你不仅看不到他这个6分钟的热身，那么可能你在那儿进去的时候正在不断的到处在找你的这个座位，那么你想想你是不是也影响了其他观众的这样的一个观看，所以说提前量那么和其他项目还是有所不同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由于比赛呢是在比较寒冷的这个滑冰馆里面进行啊，因为这个冬季嘛，它滑冰馆也就是说它的温度湿度等等它等于每个项目它都是有具体的要求的，而且不同的项目它还有所不同，所以说这个当这个比赛项目时间又长，然后我们观众怎么样穿的衣服又不够，或者因为你会想到这不就在屋里边吗，我不用带那么多的衣服，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时间长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怎么样我都顾不上吃饭，或者是我这个食物那个补充的也不够，能量缺乏了，所以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了解的，可能我们要带一些御寒的衣服，因为你静坐在那儿，那么室内又是滑冰，那么温度比较低，然后呢你那个时候能量消耗也多，所以说可以适当的带一些补充能量的这些小食品，也就是做好保暖工作以防感冒，因为我们感冒的话不仅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可能还影响我们观赛呢，甚至怎么样我们严重了发烧了我们可能还得要就医，那么等等各项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麻烦会接踵而来，所以说我们观看这个花样滑冰比赛的时候那么做好保暖工作，再有一个就是不要带尖锐的物品以及带有玻璃或者是保温材质的水壶，那么有的老年人说我就得喝热水，我就必须要带保温杯进到这个比赛场地里面去，那么它是有规定的啊，是不可以。那么这个花样滑冰呢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礼仪，也就是说我们 观众除了要提早进入，而且观众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主动的要自觉的要关闭我们的手机铃声。因为现在有的时候怎么样，它还有这个微信啊，有语音啊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就说我们在进入到比赛场馆，尤其是比赛开始之前，把我们这些该做的都应该自觉做到。那么比赛中呢，我们一旦有电话打进来，我们应该怎么样，不要大声的去接听电话或者喧哗，也就是说尽量的要保持安静啊，以免影响运动员的比赛。那么在观看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给自己喜爱的选手以热烈的掌声啊，你多热烈没关系，也说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提高裁判员对选手的印象分，那么就是观众都认可了你裁判呢，所以说它是有一个连带的。那么所以说当运动员的比赛他在这个音乐停止以后，那么如果观众对他这个还是非常喜爱或者怎么样余兴未尽，你也可以站立起来鼓掌啊，就是我鼓掌怎么样，我站起来，因为比赛结束了啊，这个选手的比赛结束了，如果全场的观众都起立鼓掌了，那么对运动员可以说是最高的荣誉。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些就是那么以前的一些大型比赛啊，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因为有我们这个国内的顶级的选手嘛，那么他们在比完赛音乐停止的时候，那么有现场的观众确实不是说坐在那儿鼓掌，都是全体起立。那么他花样滑冰他的礼仪呢，他既然这个项目这么特殊，也就是说他的礼仪也是有一项非常特殊的。那么特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观众在入场之前我们可以携带什么，带鲜花，我们也可以携带什么，我们可以携带毛绒玩具。因为什么，在这一项运动当中它的特殊礼仪就是抛物礼，就是说在比赛完了以后，那么我们的观众，我们为了表达支持我们喜爱的某位运动员或者是某一选手，我们他在比赛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向冰面抛赠啊，是赠予他的这个礼物和鲜花。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毛绒一定是以柔软的这个毛绒为主，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毛绒啊，那个上面都会带着一些这个比如说那种吸盘的呀，或者是那种钥匙扣的那种挂钩的呀，那么这些我们都是细节，我们都需要注意，要纯的柔软的毛绒，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是抛向冰面的。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抛的时候，因为你的座位离那个冰面比较远，因为你抛向冰面最后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志愿者，那么还是要清理出来的，因为接下来还是有其他的这个运动员还是要继续比赛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适可而止啊，这个够用够量，能表达我们的这种敬意，表达我们这种喜爱，表达我们这种情怀，我觉得就足以了。这个是那个花样滑冰的。那么滑冰这个大项呢，还有一个分项叫短道速滑。那么短道速滑和这个速度滑冰，那么经常会有的一些朋友会混淆。那么短道速滑，也就是说，我们也经常会称这个项目叫短道速度滑冰啊，是一项比什么呢？比速度，还得比技术，比战术的冰上竞技项目。那么我们国家因为有顶级选手啊，那么在平昌冬奥会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获得金牌的选手啊，武大进，那么就是短道速滑的选手啊，所以说我们特别期待2022年冬奥会，那么我们也能到赛场去观赛。那么我们这个观什么呢，我们平时说的观实际上就是看啊，那么在这个项目上我们首先说了要看速度啊，那么如果在现场观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比在电视上看怎么样，还会突出一个字，快，因为速度太快了。 你就感觉这个五百米怎么觉得没有五百米啊？运动员怎么就飞一下就过来了，就像闪电一样。所以说我们就得注意力集中啊，要不然怎么样？你看了起点，你看不到终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选手，这个他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说看速度，除此之外还要看战术。那么短道速滑的战术可以说千变万化，太多了。那么我们有领滑的啊，有领滑的战术，那么就可以控制比赛的节奏啊。因为这一场比赛里面可能有队友，也就是说有同伴，那么他是有战术的。我领滑的，我未必是想要拿冠军或者是我要拿金牌的，不是，我是给我的队友创造条件啊。因为怎么样，我这个节奏速度在我这控制，那么到一个关键的节点的时候，那么我在最佳时机，我的队友怎么样，那么他就一瞬间他就冲出来了。所以说看的是战术，那么还有看对抗，因为不就是你自己或者你本国的队员。所以说在短道速滑的比赛上，运动员之间的摩擦啊，我们讲说经常会有身体接触的，那么都是家常便饭，甚至有的时候怎么样直接冲出去了啊。所以周围旁边那些围挡，当然还有的是有意的，或者我们经常说是那种恶意犯规，那么裁判等于怎么样，他都会有一个明他会有一个明显明确的这样一个制裁。所以说我们这个比赛，那么这三个看啊，看速度，看战术，看对抗，那么也都需要我们事先先了解这个项目的相关规则啊。我不是说去考裁判，我们去制裁，但是至少我在现场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能看明白啊，这就够了。那么针对这个项目的观赛礼仪呢，也是说提前入场，对号入座，自觉关闭手机铃声，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啊。任何一个项目都应该做到保持现场安静，禁止大声喧哗。那么我想今天在这个课结束之前，我们就能把相关的观赛礼仪的这些通用的这个注意事项，我想我们今天线上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就能把它梳理和总结提炼出来。那么什么叫文明观赛呀？我们经常说文明观赛呀，那么以前为什么经常就在强调这个照相的地点、时机以及闪光灯的运用？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 练。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那么什么叫文明观赛呀？我们经常说文明观赛呀。那么以前为什么经常就在强调这个照相的地点、时机以及闪光灯的运用？那么不仅是这个冬季项目啊，夏季项目也是一样的。我都记得这个2008年奥运会在一个比赛的测试赛上，测试赛那就等于也是奥运会的入场券，也是非常关键的比赛，都是 A 级赛事，比如说世界杯的总决赛，那么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赛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有一场比赛都明确规定啊，不能用闪光灯，而且怎么样，那个摄影师不能靠近这个护栏，因为他比赛是有护栏的，不能靠近护栏。那么有一个摄影师，当时他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规定，也就是观赛礼仪，当时全部等于都抛在脑后去了。他只是想到什么，他要拍照，只是想着他个人的需求。那么一瞬间他就冲到护栏边上，然后怎么样，他是抢那个动态的镜头，结果一下子造成了这个事故发生，那非常可怕。所以说我们一再强调啊，运动员在场上，比如说他在滑行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闪光灯，因为你一闪动一下子就分散他的注意力的同时，那么可能就怎么样，影响他比赛成绩是小事，那么可能会给他造成伤害。所以说文明观赛这个不是说某一个方面或者是某一个场次，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或者是看一些演唱会的时候，经常到了一个所谓的高潮这样一个节点，那我们现场的观众，尤其有的那些男士，现场怎么样，直接就吹口哨，哇，那个响声引起了周边以及整个场内的一个骚动混乱。所以说不要就是做这个对比赛这样的不文明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滑冰这三个分项，这个观赛的相关礼仪和注意事项，那么我们就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冰球这个项目。那么冰球的话呢，相信大家更不陌生了，因为冰球我们作为北京的这个叫少年冰球队，也就是说中小学里边，那么这个有冰球队的学校现在可以说逐年递增。那么据说有的学校的话呢，都有三支这个冰球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学校它的这个冰球项目的开展可想而知，而且我们北京这些少年冰球小将表现啊也是非常出色的。冰球这个项目，那么它既有这个男子啊，又有女子，而且它是集体项目，所以就是说在小项增加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2022年冬奥会女子冰球，我们原来的8支队伍现在变成了10支队伍。我们有这么多支队伍，而且呢又分这么多场次，所以说我们一定期待着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能到现场去观看这个冰球比赛。那么冰球我们也称为什么，冰上曲棍球，因为什么，它是带着器械的，它除了这个基本的冰刀以外还有冰球呢，除了冰球，那么冰球自己它不能走，所以还有冰球杆呢，这些都是冰球场上的器材。 所以说是以多变的滑冰技术和敏捷娴熟的球杆技术相结合，在冰上进行的对抗性较强的技体运动项目。那么太有看点了，我很期待。为什么？因为我哥哥小的时候，我哥哥比我大9岁，我哥哥小的时候他就打冰球，那么他打冰球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是在冰球场上，而且也经常在那种野冰场上那么打冰球，所以说我从小我就接触过冰球这个项目。北京体育大学呢，那么也是率先成立了冰球冰壶学院啊，专门有这个冰上运动中心，所以说一个标准的冰球场地。那么去年尽管疫情，但是也举办了多场的冰球联赛，那我也到现场去观赛。然后的话呢，还有2条标准的冰壶场地啊，冰球和冰壶，那么大家看都是冰上的，但是冰球和冰壶它的这个对温度湿度那么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冰球有几个专业的所谓的专业术语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说越位了、死球了、合理冲撞，因为它是技体项目嘛，那速度特别快啊，快到什么，你可能就在比赛当中运动员怎么样用肩、胸、臀冲击对方球员，但是呢你不能滑行啊，3步以上或者跳起来进行冲撞，你就在整个的滑的过程当中它是合理冲撞，但是不能怎么样从背后这样的去冲撞，所以说它是有它的规定。那么既有合理冲撞就有非法冲撞，所以说这些都是冰球运动项目的啊专业术语。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了解呢？所以说冰球项目我们观赛，那么我们就说我们首先我们得看看它的战术。那么战术又分很多，有进攻的战术，还有防守的战术，还有场上人数不等的战术。因为有的时候冰球比赛经常会出现怎么样，因为运动员犯规了，犯规怎么样，我们就把他罚出场外，也就是不能参加比赛了。那么造成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就是双方场上队员人数就不相等了，也就是说有的是怎么样多打少了，那么这个少的就得怎么样防着这个多的了。所以说这个战术上的人数不等，那么这个战术就有变化。所以说冰球的战术是多变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啊经常会说，哎呦，在冰球场上我怎么看不着球啊？那么我想冰球就在场上，你怎么看不着它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冰球的体积怎么样相对比较小，再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比赛场上它非常激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稍一不留神，也就是说你注意力稍微一分散，你怎么样，你由盯着球就变成盯着队员了，或者被场外或者是观众或者是对被其他的一些什么响声干扰了，那么这一瞬间你可能怎么样，你就自然的就找不到球了。所以说我们在观看这个冰球比赛的时候需要我们注意力集中啊，集中到什么时候，我们要用眼睛盯着球，盯着什么，也就是球到哪儿你眼睛到哪儿，那么你这个球再小它速度再快比赛再激烈怎么样，球也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就说这些也是需要我们事先了解的，否则你到那儿怎么样，大老远去了然后没看明白又没看准，然后累得够呛回来了，那么你自然你下一场你就不想看了，也就是说你没看懂然后怎么样你的体力又透支了。所以说需要我们说了解观赛礼仪，不仅仅是需要我们观众我们怎么做，我们什么时候做，我们做什么，我们做到什么程度，更主要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项目，了解它的规则，了解它的历史，那么我们知道明天下午几点几点，那么这个时间段是哪个队和哪个队之间的比赛，那么这个队你对这个队伍了解，你对这个队当中的某一个队员你特别的热爱，或者你对他特别的尊重，你很就是你是一种敬佩他，那么我到现场 那平时的话他训练他比赛你也看不到，那么刚好利用冬奥会他都送到我家门口来了，我肯定是要看到。所以有的是这种关系，那么有的是什么，我就喜欢这个项目。所以说每个观众他去看比赛这个点是不一样的。那么要求我们在观看冰球比赛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每当场上队员做出一个精彩的表现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球没打进对方的门，但是他这个在传接球也好，或者是在他这个自己在这个做一个某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么让你都觉得太出乎意料，也就是说我们观众觉得太漂亮了，漂亮的让你都觉得出乎你的想象。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作为所谓的球迷也好，作为观众也好，给他掌声啊，那个时候就不要吝啬了。所以说除了一般的射门得分和精彩的一个扑救，因为守门员嘛，啊，他跟足球似的，就是说我们那个这个打进这个冰球的，那么守门员要是守住了的话，我就给他扑出来了。所以说，那么守门员多关键啊！所以说，我们就怎么样，要给他热烈的掌声啊！尤其是被罚出场外了，队员，我们这个队人数少，那么我们还能怎么样？还能打赢，甚至我们还能怎么样，能解围，自己能突破，那么这个等于都是高超的表现，都是我们这个在场上我们这个冰球技术的一个彻底体现。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梁晓杰教授为大家带来北京冬奥会观赛礼仪与注意事项。 那么还有一个礼仪啊，这个就像刚才我们介绍那个花样滑冰这个项目，说有一个抛物礼，这属于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礼仪，有允许我们观众来参与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礼仪。那么冰球呢，它也有啊。冰球的这个礼仪是什么呀？也就是说在比赛场上，因为这个冰球它的速度快，而且队员拿着这个球杆可能怎么样，一杆就把这个场上的一个冰球打到哪儿去了，没打到门里边，打到看台上去了，这种情况是有的。那么打到看台上去，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不要觉得啊，这个球打到我这儿，我接着了，我赶紧把这个球怎么样，再给它扔回场地里面，不需要。那么一旦打到这个看台上，而且就打到你的旁边，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啊？你把这个球拿到手，你可以站起来，你可以旋绕一下。旋绕什么？你告诉你周边的观众，那么你是幸运的，你把这个球接到了，然后旋绕完了以后把这个球放哪儿啊，可以揣到你自己兜里头。这什么感觉啊？咱们有的说什么炫耀，确实是。那么每一场比赛可以说比赛用球都很有纪念意义，那么你要不懂呢，你可能都不敢去碰这个球，你还怕怎么样受罚，而且你拿到这个球你可能会又给他掷回场地，那可能就会被人家觉得你对这个项目你根本都不了解，你还来看这个项目，你不就来看热闹来了吗？所以说每一场比赛，那么这个冰球就备用的冰球都放在那儿。那么不是说我就为了把这个冰球打到看台上去而往看台上打，不是的，因为他在比赛场上的时候运动员他可是顾及不到的，那不能说我知道那个区域有我家派来的观众来看我比赛，我就多多的往那个角落里边去打冰球，他没有那个功夫，他也没有那个心思，他等于都是什么呀，是比赛当中无意识的，是偶然的。所以说我们要是说在这个冰球比赛场地上，那么能 在观众席上能接到一个比赛用球，那你想想这个是什么劲头啊，这个是不是可以放在我们自己家的保险箱里头，而且甚至我们可以自己有兴趣爱好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放在我们家里最醒目的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位置上，甚至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得到的这个比赛的冰球我们也可以捐赠到博物馆里边，都是可以的。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以后，那么我们学校也有一些老师当时是奥运火炬手，因为奥运火炬手当时是给他这个火炬手给他一支火炬的，那么他这火炬他觉得我藏在家里放哪儿呢，有一次我们开玩笑说我都放家里怕丢啊，怕小偷给偷走啊，然后我们说放哪儿是最安全的，放在博物馆里也是最安全的。所以当时这个2008年奥运会以后，我们就是补充了一些这个叫校史馆的这样的一个展位，然后就专门收集，也是倡议相关的一些人把有一些奥运后的就是一些实物，因为散落在个人手里边的，那么我们也都是怎么样把它收集到这个校史馆或者是博物馆里边，那么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意义了。所以说能到冰球比赛场地，因为它会打很多场嘛，男子冰球女子冰球都有的，那么我们也都共同期待。那真说不好，因为这是虽然有偶然性，但是我觉得你看的场次多了，或者是你就是那么幸运，这个球就找着你，那么你也有可能得到现场的一个比赛用球啊，那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所以说我们为这个主队欢呼，或者是我们也要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些时机啊，那么也就是说能给队员带去更大的一个动力，你不要一直在那儿就是不停的啊，就是等于在鼓掌也好或者欢呼也好，那么他这个队员的话等于不管是哪个队的，那可能到时候他什么都听不见，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也是值得我们那个招呼或者一些加油。因为现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主持人他会组织，比如说那个主队连续做出一些精彩的一个配合，那么或者这个主队被对手那个压制，那么就是以少打多，场上队员又无法被换下，又极度疲劳的这样的一情况下，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给他一些口号或者是给他一些加油的这种方式。那么因为这个运动员可以说他这个比赛场上就是那种精神对他来说，那确确实实能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是可以改变这个场上的格局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个关键的点上，我们也可以运用啊，就这些欢呼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加油啊等等，就这些方式方法。那么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看着这个场上的这个所谓的观众也好，或者是啦啦队也好，我们等于和这个主队穿的一些衣服颜色可能是一样的，都坐在一个区域里边，那么从服装上从这个色彩上，那么可能就能感受得到这是我们这个队的，可以说是啦啦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球迷也好，所以说等于都是有各种表现的。那么这个就是冰球，相信那个我们在线的这些朋友听的可能也都觉得很有一点点的那种激动，或者有一那种心动吧。因为什么，就是想哎呦，期盼着这个冰球比赛快点的这个举行，也希望这个冰球比赛这个快点的到来。然后到时候呢，我们作为这个志愿服务者，我们作为这个观赛者，或者是我们作为这个有组织的这种啦啦队伍，我们能到现场去观看这个比赛，所以还是共同的这个期待着吧。那么我和大家一样，我说了我也想看这个，想看冰壶，也想看这个冰球，因为就在北京，我又想看这个花样滑冰，那想看的项目太多太多，怎么办？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就有选择的，我们根据这个整体的这个疫情情况，我们根据这个